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觉得我2017年最大的转变就是从原来的程序员女孩迈出了成为制作人的第一步。那因为呢，我是2017年的暑假加入了 MTV 音乐电视台，做了3个月的实习生。那在这段期间，我就发现这就是我非常理想的一种工作状态，尤其是制作人的工作，包括前期的一些节目策划，还有策划一些活动，然后艺人的采访，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我想要以后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又迈出了成为制作人的第二步，考取了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编导的研究生考试。那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我能够迈出成为制作人的第三步，就是真正成为一名所谓的科班出身的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 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不可能，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 那我下 楼 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恩。 Hello， 早上好，我是月月，跟大家早上相见了。 嗯，对，今天的节目呢，是我跟月月搭档啊，陪伴大家早晨的啊，这个非常阳光的一段时间。 没错 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那个东西。 哎，没错，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 我们的小牌牌， 我的小牌牌要举起来啊，这是我们的标志，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一下，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关爱，多多跟我们交流互动哦。 嗯，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 嗯， 啊，今天是2月13号，农历腊月28。 哇，马上要过年喽！ 没错，没错，没错。在今天呢，按照风俗啊，无论是发面还是做馍，各家各户呢要开始准备主食过年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些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 哎， 然后先说天气，今天天气是晴，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是-3度，空气质量优。今天气温跟昨天差不多，不算太冷，不过出门呢，大家最好还是穿上羽绒服来保暖。 总之是有着阳光的照耀之下呢，就变得非常的春光明媚了哈。天气总体是暖和起来了。那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方面。那今天北京市限行的尾号是1号和6号，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那跟大家说一下，毕竟是我们是一个视频的直播类节目，所以说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在驾校发生的有趣的事儿。估计现在很多在假期啊，因为寒假到了嘛，很多的学生朋友啊，都去考考驾照啊，学 学 开车之类的。 对， 那大家在这个之前或现在正在经历的驾校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呢？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青年头条号， 来听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我们节目跟大家用的这个电乐也是非常的有节奏， 欢快 活泼 带感、 对对对，就我们来这个映衬一下我们即将要过年的这种喜悦的心情啊。 哎， 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景泰蓝庙会大年初二开锣，将会有多项非遗艺人现场摆摊。一场以景泰蓝为主角的艺术庙会将会在珐琅厂开幕啊，时间是从正月初2到正月初10。这一届庙会呢，除了有景泰蓝之外呢，还增添了一些新品种啊，其中最抢眼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来中国访问期间在故宫博物院体验的景泰蓝产品。然后呢，就是除了景泰蓝产品啊，本届庙会新增了近10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想知道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啊？庙会将会在正月初3和正月初6呢开设景泰蓝体验鉴赏课，邀请国家级的大师现场授课，与市民零距离的互动。 哇哦，真的是很精彩啊！因为庙会其实是过年期间一个必去的地方，然后可以感受当地就是咱们北京的传统文化，然后同时呢也增添这过年的气氛哈。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乘坐 七路、六幺零路、五二五路、特十一路，在琉璃井下车呢，现场购票就可以入场了。其实大家还可以自驾等等很多的方式，赶快去应该是拥抱我们的春节吧。 拥抱对，拥抱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的节日。 那接下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哈，那昌平旅游一卡通免费发，关注北京晨报公众号就可以来获取了。那春节临近的2018年昌平旅游一卡通也即将正式面世。2018年昌平旅游一卡通包含了17家景区的免费门票，比如说中国航空博物馆、北方国际射击场博物馆、北京后花园风景区等等。那此外呢，年卡还增加了昌平10家星级酒店，最低可以享受4折的优惠折扣。那么这个卡呢，只限本人无限次的使用，年卡只限进入景区大门，不含景区内其他经营的2次收费项目，使用的期限也就是即日起到2018年的12月31号。那具体怎么样去获得这个一卡通呢？ 就是、听起来之后有一种满满的福利感。 对呀、啊，对呀、啊嗯，这个应该算是一站式服务哈， 对对对， 不管是景区还是这个宾馆等等，都包含在其中了。 对，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获得呢？ 哎，没错，关注北京晨报的公众账号就可以获得包含昌平17家景区的这种无限次使用的昌平旅游一卡通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如何去获取。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早晨我跟月月的搭档陪伴大家早晨的这个啊非常有阳光的这个时间，不知道大家感受到了没有？不知道大家这个心里暖不暖啊？过年的这种氛围，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哎，没错，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回家哈、现在是在家里面还是在上班的路上的？但不管怎么样， 对对对， 我们在早上都陪伴着大家。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你的阳光》。 哇哦，阳光来啦！ 像侥幸的我开始让生命不同了，等不及在阳光下展现最真的我，从来不说太多想太多，相信世界就是我的，不是大人物也照亮世界的角落。 一首来自毛泽少的《你的阳光》啊，然后歌曲结束之后， 大家的阳光， 大家的阳光，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哎， 接下来呢是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要梳理的是冬奥方面的消息，然后啊，我们会继续大家跟大家盘点我们这几天的一个系列的小板块，就是2017年的大盘点，2017年青年人感兴趣的那些事儿。 没错哈，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计划也变得非常的细致。今天呢，一共有三个计划，首先是计划一，是关心冬奥。最近确实冬奥的话题哈，引发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关于这个计划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来详细的说。首先呢，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预赛当中，中国队以4分05秒315的成绩在第二小组打破了韩国队创造的奥运纪录，晋级该项目的 A 组决赛。中国队这次派出了范可欣、周洋、屈春雨、韩雨桐还有李晋宇组成的新老结合的这样的一个阵容。那么在预赛当中呢，范可欣的起跑表现不错，而且啊，随后几棒的交接也都比较顺利，一直占据着第二位。在还剩十圈的时候呢，屈春雨利用内道超越了荷兰队，升至第一。最终中国队以4分05秒315再次打破了由韩国队创造的奥运纪录，以小组第一晋级 A 组决赛。 哇， 最终晋级到女子3000米 A 组决赛的四支队伍是中国队、意大利队、韩国队和加拿大队。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2月20号19，咱不能说晚啊，你看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就是我们跟大家在这儿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对，就是19点啊，就是24小时制呢，咱就说19点，那不能就说晚19点， 这两个就冲突了 啊。对，就说晚7点、啊， 晚七点、啊， 对，再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决赛将于北京时间2月20号。晚上7点23分举行。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CCTV5 体育频道为中国队加油助威。 哇哦，给孔文哥点赞啊，刚播出了这个解说的气势。 是不是就是 感觉就在现场一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能够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开头的这个片花当中应该是有一段啊， 球进啦那个 不是 吗？ 当年宋世雄老师的经典的解说，就是他标志性的声音，就中国女子排球队8号传给了10号，正好零靠。 有的这个 就是那种感觉的，学的不像啊，但是就是啊，大家就是理解一下， 还是很像， 领会一下。 哎， 对， 这个可以看到大家看球啊，不管是看球还是看这种比赛时候的心情啊，非常的紧张，同时也非常的激动。 没错， 那接下来继续再跟大家来报道一下呢。说到花样滑冰啊，参加双人滑的隋文静还有韩聪是最有希望夺金的。那对于他们来说，能否把短节目、自由滑两套节目的单人都跳好完成好，是否保证合理的体能分配，将成为夺冠的关键。那值得强调的是，在比赛中呢，韩聪罕见的出现了单人跳的失误。花样滑冰其实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它不仅是竞技，同时呢还是艺术和美的展现。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呢，隋文静还有韩聪将会重现图兰朵，其中融入了很多现代芭蕾的元素，可以说也是一种美的享受了。 没错。 那么这个花样滑冰的双人滑比赛将在13号和14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哈，两天来举行。届时呢，大家可以通过体育频道观看直播。 对，其实花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没看，或者说以前啊就是喜欢不喜欢，那真的是一项我认为是力量与美结合在一起，就是体育的那种竞技感和艺术感，然后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项冰上运动。非常好看。 因为我是对体育可能就是竞技方面不是特别的懂，但是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啊。 对对对，没错。 所以值得大家去看的。 对对对，两项比赛啊，两项比赛。然后接下来呢跟大家体育比赛非常紧张啊，我们也为我们的运动健儿们捏着一把汗。接下来呢，我们稍微放松一下，我们说一下这个一点花边方面的消息啊。对，这是我们大家除了关注运动员们在冬奥会上的成绩，他们的一些啊，他们会去 羽绒服之类的。好冷， 有点尬。就是他们会比如说在紧张的比赛期间他们会做些什么，对吧？会带些什么自己属于就是属于自己的那种特有的物品啊，甚至会不会偷着带点什么小零食，是吧？要去那边吃不惯，他们带包榨菜什么的 啊，老干妈什么系列可能会哦。 对对对，就是他们所带的东西呢往往也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近日呢就有记者采访报道，什么东西带着啊让他们在 出国很远，比赛的时候紧张，比赛的时候会有家的感觉。他们除了在比赛期间休息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 那我特别想问孔文哥啊，你平时出差呀、或者外出的时候会带什么习惯性但不是那么必要性的东西呢？ 习惯 就是给你一点家的感觉，或者是安全感，或者是很舒服。 多带钱 啊？好吧，你这个很简单明了，很直接嘛。 很粗暴有没有？ 简单粗暴，对。 那那月呢？ 我之前就是我的还不是特别典型啊。我之前见到一个男生，他会带一个就是特别可爱的，对，有一个娃娃，然后还带一个特别可爱的床单。因为之前出差的时候一块儿去拍节目嘛，然后当时在外面待了一周，然后有一个环节就是彼此打开彼此的这个就是行李箱的环节，然后我就看到了以后特别的惊讶。他说他平时就是去住外面的酒店都会带一个他自己最爱的床单，然后就感觉回家一样。我刚刚突然看到这个描述，让运动员们感觉像回家一般啊。我就想到了他。 对，那好吧，那我可能就是会带两件，比如说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对对对，就是 就很舒服。 对对，很舒服，很舒服啊。对，我们来看运动员们啊，其实全世界的运动员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带的小物件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包罗万象。你比如说啊，美国的速度滑冰运动员马米比亚，他带的是什么呢？说带一个紫色的小毯子。 小毯子， 就跟刚才你那位朋友可能差不多。 他带床单， 带床单，一个带床单，一个带毯子啊， 比较相似。 对对对，他就觉得会特别的温暖啊。对， 而且呢，还有哈，就是比如说单板滑雪奥运冠军安德森则说呢，会带很多的茶叶，还有许多漂亮的水晶首饰。我觉得带茶叶的是不是更应该是就是比如中国的一些运动员呀、什么的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也算少见哈。 对对对， 同时呢，女儿的画、小羊羔图案的枕头、特制的辣椒酱等等，也是许多运动员青睐的物品。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些之后，也感受到了他们比赛之外另外的一面哈。确实，他们需要一些物品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为自己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 对，在大赛之间的紧张的情绪或者是压力啊。对，我们聊到这儿呢，现在我们已经连线接入了我们的老朋友搜狐体育的评论员郝建。郝建，来，还是跟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其实刚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就是关注了这个我们运动健儿他们在平昌冬奥会上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把这个时间啊交给我们最专业的郝建，来，你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你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消息。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篮球的赛场。 好， 最近这个篮球场上发生了不少大事儿。首先呢，这个在 CBA 的赛场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马布里马政委是终于是退役了，完成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他是22年的这个职业生涯，然后呢，在这个 CBA 啊是打了9年啊，效力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在2月11号啊，奥体中心，马布里是完成了 CBA 的最后一场比赛，代表的是这个北京北控啊，也是北京的球队。他在 CBA 的9年当中啊，为北京带来了3座啊 CBA 的总冠军，可以说是被很多的北京的球迷认为是城市英雄。 对，也当成了北京人。 对对对，也是北京的荣誉市民。 对， 然后呢，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前主教练米卢磊就是对马布里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 CBA 有2种外援，一种呢叫马布里，另外一种是其他外援。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能看出来对马布里的极高的一种评价。 没错， 他也是为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篮球之间啊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大家知道这个 CBA 啊，中国篮球不是一个荒蛮之地，很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在 CBA 也能散发出这种第二春甚至第三春的这种实力，重新找回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的 CBA 的发展还是非常的有希望。 对，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NBA 赛场也有一位巨星级的球员也是退役了，就是保罗皮尔斯啊，真理 The Truth。 对， 他是在昨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就是凯尔特人和骑士的比赛办了这个退役的仪式。他是为这个绿军啊奉献了15年的青春啊，在绿军打了15年，也是这个绿军的一位功勋的球员啊。然后昨天上午呢，虽然是他的一个退役仪式啊，但是他其实最后并不是很开心。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骑士啊是在客场 121-9922分的一个优势打上开分。 嗯， 最后这个吉尔斯就一脸的不高兴啊，坐在那儿，我的退役仪式你詹姆斯居然给我搅局。这个皮尔斯啊，也是被詹姆斯称为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敌人啊，就是这么多年在东部啊，一直是啊摸爬滚打，然后凯尔特人和保罗皮尔斯一直是他前进获得总冠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敌人，也是受到了詹姆斯的尊敬。 对， 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詹姆斯啊，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骑士有一个惊天大交易， 对，阵容上变化非常大。 对，六位骑士球员，然后交易啊，交易来了4位新援，然后还有一些选秀权，这个算是最近 NBA 一个最大的新闻。而球队在进行了更换这个球员之后啊，也是取得了一波3连胜，一改之前的这个颓势，也是让大家重新对骑士啊夺得 NBA 的总冠军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就有 NBA 的名宿就说，本来骑士队是毫无希望的，但是一看这个换人之后啊，骑士队可能又成为了那个最有希望的一支球队了。 嗯，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如果今年骑士能够拿到 NBA 总冠军的话，我相信今年的这个 NBA 最佳总经理啊，应该就会颁给这个骑士的这个总经理。 对，可能接下来之后让球迷朋友们也更期待啊，詹姆斯和库里领衔的这个勇士队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和交锋可能会更加的引人期待。 对，如果骑士能够从东部冲出去的话啊，在西部应该是可能会遇到勇士队。 嗯，对。 然后这个篮球我们说完，我们说一下这个冬奥会啊。然后这个冬奥会呢，这个比赛是很激烈，但是呢，这个朝鲜啦啦队啊是成为了一个场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嗯， 在这个2月12号的这个比赛当中啊，男子1500米的预赛上，朝鲜的选手啊仅仅是获得了最后一名，但是呢，这个全场约有200名朝鲜的啦啦队的队员、啊、是疯狂的为他打 call， 他们这个整齐划一的动作、口号非常的清奇，而且还很有韵律感。啊，然后这个场上这个场外的这些观众啊都在给他们拍照，然后整个互联网上也都传疯了，让大家感受到了一种这个不一样的加油的方式，然后也是感受到了这个朝鲜人民独特的魅力。 嗯， 这个很有意思。 对对对，嗯，其实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竞技体育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赛场上，体现在运动成绩，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对对对，嗯，整个冬奥会啊，不论是场内还是场外，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大家可以这个多多关注啊，多通过这个搜狐体育来了解我们的冬奥会。 好， 好， 好好好，我们听 这个，最后我们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 好， 今天晚上啊会有这个亚冠的小组赛的首轮的比赛，会有2支中国的球队出战。其中呢，首先是晚上的6点钟啊，川崎前锋在主场和上海上港的比赛。 嗯， 这场比赛主要的看点啊，就是上海上港能否终结此前3战日本球队不胜的一个尴尬的记录啊，为自己上海滩老大的地位挽回一点颜面。 嗯， 然后在20点啊，就是晚上8点钟，今天晚上8点，天津权健将会在主场迎战香港智捷。这场比赛的主要的看点呢，就是这是天津权健第一场亚冠的正式的比赛，我们也是很期待他们在亚冠正赛当中的首秀啊，为中国足球争得荣誉。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郝建，谢谢郝建给我们带来的今天非常专业的分享和点评。然后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搜狐体育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消息。谢谢郝建，谢谢。 好，感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哈，关于我们体育方面的，同时还有比如说像啦啦队这样这个引人关注的周边的这样的消息。 嗯， 同时呢也做了一个预告，除了通过搜狐体育之外呢，其实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因为每天早上都会为大家汇总或者是说预告我们当天的体育赛事的精彩盛况。 哎，对，没错啊，就是现在其实有的朋友们啊已经放假了，我觉得现在放假的时候在家里这个你准备点这个年货啊，就做点好吃的呀。 嗯， 然后就是比如说晚上啊，刚才郝建给我们预告了有非常精彩的比赛。 嗯， 啊，就是大家 家人朋友，然后围坐在一起，非常团圆，非常温暖。那这个时候再看一场激烈的比赛，哎呦，这种感觉爽爆了，有没有？ 没错，我就是喜欢看，但不太喜欢动，我就会选择跟家人朋友一块去看的那种。 对对对，而且 对 啊，今年平昌冬奥会，然后也是啊，恰好是在春节期间进行啊，就是我们的运动健儿们，他们也是在为国争光，不能回家过年。我觉得在这儿呢，我们也要送出我们节目的一份祝福，然后在他们在异国他乡就是激烈比赛的时候，然后也祝他们啊，提前祝他们春节快乐。 嗯，祝他们春节快乐，为他们打 call 了，加油，我们会时刻关注着。 对, 对, 对, 对，为他们打 call 加油。北京时间来到了8:29啊，一段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青年说》， 待会儿见。 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月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直播的互动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花椒直播上面去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赶快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各自的好消息。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梳理2017年我们青年朋友们身边的一些热点啊。 哎， 央视制作的文化类综艺《国家宝藏》2017年可以说是大热呀！啊，国家宝藏将纪录片和综艺的手法相结合，每期聚焦一家博物馆，邀请几位演员演绎关于文物的故事，在历史故事当中和观众们介绍他们要守护的文物。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王凯， 喜欢吗？月月 喜欢，我特别关注，然后还特意去看了一下。 对，王凯首度演绎了史上最任性的乾隆，用表演加讲解的方式展现了中国最为复杂的官窑作品。 嗯， 对国家宝藏精彩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不仅可以在央视网收看，还可以在喜马拉雅 CCTV 国家宝藏进行收听哦。 嗯，据说现在很多的，就是因为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博物馆嘛， 哎， 很多的博物馆在春节期间也特意为这个节目专门定制了一个这个国家宝藏的相关宝藏展， 嗯， 也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出现的这些宝藏啊，这些这个物件们，嗯，然后在这些展品当中，对对对，嗯，都已经设出了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节目的展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哎， 嗯，那说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综艺方面的消息。那在2017年啊，其实有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综艺类型叫做慢综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那2017年的下半年，我们也都是被这些慢综艺所包围了，比如说湖南卫视的《亲爱的客栈》，东方卫视的《青春旅社》，浙江卫视《漂亮的房子》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慢综艺的类型。那说到慢综艺到底什么概念，到底什么是慢综艺呢？嗯，这个慢综艺和快综艺的这个常换嘉宾的方式不同，它每一期的嘉宾都是固定的，只是偶尔呢会有明星嘉宾来助阵。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关注生活的，让生活慢下来，同时呢也展现了明星们生活细节当中的生命真谛。比如说这个《亲爱的客栈》哈，那嘉宾们一起来商量给客房定价，并且呢一起来招待客人。情侣嘉宾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甜蜜的事情，其实大家在细节当中都可以感受到生活当中的他们的样子， 嗯， 就是很真实的这种感觉。 哎，对， 嗯，很多网友也是说了，在慢综艺当中也会发现身边忽略的一些小的美好，重新回味其生活。嗯，那么对于慢综艺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去各大网络平台去关注一下哈，因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片段。 嗯，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除了会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我们也会看到啊，比如说像一些啊演员啊歌手，比如说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比如说在就小酌之后啊， 嗯， 喝一点，就是大家也会看到平常不一样的他们的一面， 嗯， 就是也会真情流露， 哎， 啊，也会被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啊方方面面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困扰， 嗯， 啊，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去相处的时候，很多细节都可以展现他们各自的就是另外的一些性格， 嗯， 就跟平常大家看到他们作品不管是歌曲啊，嗯，还是影视作品之外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啊，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嘛。接下来呢， 对 对对，然后接下来呢，嗯，我们要关心一下啊网络热词。其实刚才，嗯，哎郝建是不是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打 call， 打 call，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嗯，我们经常听到打 call 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也会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是的， 那么打 call 是什么呢？ 打电话。 字面意思啊， 是的 啊，其实字面意思它是这个，但是呢它并不是打电话的意思。打 call 一词呢，嗯，源自日系的应援文化，就是现场表演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们跟随音乐的节奏啊，然后去呼喊，去挥动荧光棒的方式与台上的表演者进行互动， 嗯， 啊，来表现对啊艺人的一种支持与喜爱。在网络语当中呢，打 call 就是表示支持、赞同、喜爱。 嗯 啊，其实就是无论是哪儿，现在这个词儿我觉得挺好，还能流行一阵，还能用一阵。 还说什么打国际长途，就是衍生了很多很多关于打 call 的相关用语。 嗯， 而且现在确实大家都在用，没准今年的春晚上面也会有，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哈。 啊， 因为每年春晚都汇聚了各个年度的热词嘛。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能流行一阵。 嗯， 啊，但是就是我们的网络文化其实它发展非常快，变化也非常快的。 没错。 啊，就是说不定这个。到过年回来之后可能又出点什么新词儿。 是的，一般都是一波一波的往前走嘛， 啊，一波一波的。 哎，没错哈。那关注完打 call 这个热词之后呢，2017年还有一个词叫做尬聊。 尬聊， 嗯，突然觉得我们两个， 对呀， 没有，我们聊的都是非常有内容的。对，好，那说一下尬聊这个词哈。那这个尬聊呢，其实是由尬舞这个词衍生而来的，有强行聊天的意思。 嗯， 我们可不是强行啊，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对于分分钟把话聊死的人来说呢，会让所处的气氛陷入到冰点，那双方的交流变得特别的不畅通。同时呢，也有网友称和女生聊天时 是特别不喜欢冷场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仍然要继续去尬聊，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崩溃的。 嗯， 是吗？ 和女生聊天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冷场的感觉。 嗯， 就是这种场景，这个特定的场景，我觉得你是不是就这网友朋友啊、 嗯、 一定是不是对这姑娘有点什么想法 啊、哦、 对不对？我觉得要是没有想法，那冷了就冷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是吧，我们这种小伙伴呢、啊、或者这种损友啊、 嗯、 对，就我恨不得就直接你走吧，不要聊了，这事很直接嘛。 对，是的是的、 嗯、 啊，明天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吗？大家也可以试验一下，因为我觉得另外一种解读就是、 哎、 因为他说是怕没有话聊，怕这个有空白的时期、 嗯、 但是真正就是比较合适或真正比较有爱的两个人之间，不就是能够比较平稳或者说不尴尬的去度过那一段没有话的日子吗？就是、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检验的标准和方式、 嗯嗯、 大家可以去试验一下啊。 没错啊。 啊，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化解尬聊呢？其实啊，都是需要一颗真心。说得好大，说得好佛性，还要足够的真诚啊，对自己要有信心。同时呢，也可以去把握一些关键的兴趣点，比如说对方的爱好啊、天气啊、娱乐八卦、天文地理等等，都可以成为各自谈论的对象。那如果对方不善言辞的话，也可以去问问对方此刻的心情，夸一夸对方的着装什么的、 嗯、 所以说这些尴尬也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哎，对，没错。刚才月月提到了明天啊，其实是一个相信大家还都是会去，尤其是情侣 会关注的一个节日、 啊、会关注、就是、 不是情侣也会关注的一个节日、 哎、西方的情人节嘛、啊 哎、 西方的情人节。 嗯， 而且呢就是今年又恰逢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春节就是非常非常近。 嗯 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如果有想法的朋友们真的要行动起来啊、 嗯、 过年的时候咱就给自己添一乐呗、 嗯、 是吧，咱聊聊、 嗯、 看那姑娘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什么想法，别老吊着我好不好。 哎，没错，如果大家不想说或不敢去说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嗯、 我们明天收集起来打包送给您。 对对对， 打包送给他。 对对，然后我们匿名啊，就是匿名不匿名或者说我们替您表白都可以的。 嗯、 啊、 没错。 对，接下来呢打算送给大家就是应个景吧、 嗯、 送给大家一首歌啊、 嗯、 大家可以选一下，一首呢叫做 Pretty Boy、 哦、 然后另外一首呢叫做美丽笨女人，大家想听 哪个？哇，想都听，男生女生 想 都选 啊，想都听啊。那么先我们先来第一个吧，先来个 Pretty Boy。 好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准备的这两首歌非常有心机？ 嗯 ，Pretty Boy 和美丽笨女人 啊、嗯哦，这个、夸的挺好。这个 Pretty Boy 夸的是你是吗？然后、 没有，就是、这个 我喜欢那个，我可以认领那个美丽笨、美丽女人吗？ 啊，美丽，其实女人其实。这个笨应该也不是那种就是 对、 啊、 我知道 对 就是 也是应该是出于就是啊、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啊对女孩子就是那种心里充满了一种无限的爱对吧、 嗯、 会形容说你什么你傻呀你笨呐、啊、 对 啊是这样一种形容 很多电视剧里面这种都很有伤害力的这种、 哎、 杀伤力的这种词 对往往有的时候这 但是很甜 对很甜、就是女主也完全没有抵抗力了 对、 啊、 是的、 啊、对、 哎、 刚才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的房间网友朋友小猴子也疯狂，他说：“你们有消费节目吗？”哎，这位朋友，就是你问的这个消费节目具体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不太明白。然后你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互动一下，或者说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宋孔文，哎，我们来私聊一下，看看你有什么需求，我们怎么能够帮到你啊？嗯。好，那么现在呢，月月已经接通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连线嘉宾，我们把时间交给月月。 Hello，Hello， 姐姐你好。 Hello，Hello，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我看到您穿着白大褂哈，是白衣天使。 对，我现在呢还在病房工作，我呢是阜安医院心内科的一名一线的住院医师。 哦，今天是这个腊月28，您也在工作是吗？过年回家吗？ 对，虽然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到我们医院呢还在正常的所有部门都在正常的工作， 嗯， 包括正常的所有大夫、所有护士， 嗯， 还包括手术室，也在做着手术，像昨天呢，光一台手术间就完成了40台的急诊的介入治疗。 天哪，这么多！那能不能这样？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嘛。您作为医生，有没有比如过年的小贴士之类的？或者是过年大家要注意什么？因为健康也很重要哈。大家在欢聚的时候， 对，在这里呢，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季呢是我们心血管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期，而春节期间呢。比平时的这种高发的风险又更多了一些。 嗯， 尤其在大家这种各种聚会呀、亲朋好友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喝酒的时候，一定呢要注意限时和限量啊、因为呢，我们既往呢在过年期间在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在酒桌上啊、出现的这种突发的这种胸痛。或者是胸闷的这种不适，所以呢，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聚会的时候，突然有朋友突然说了这种有胸痛、胸闷，或者说呢，就是我有点不舒服啊、想突然这种趴下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如果身边人身上恰好有这种焦糖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这些药物呢，一定要让他及时的含下，完了拨打120。及时的送到医院去救治，千万不要耽误。 好，谢谢非常全面的这样的小贴士哈。那提前祝你新春快乐，然后那今天我们的 新春快乐， 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之后多多交流，谢谢， 谢谢， 拜拜。 哎呀，这位小白姐姐啊， 是的， 白衣天使，小白姐姐，小白姐姐给我们送出了一些小贴士，尤其是真的，啊，其实啊，讲实话，就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接到了很多，比如说什么初中同学呀，高中同学呀，这个什么就是原来的一些朋友啊，发小啊， 再加上家人的 呀，对吧？一些。过年聚一聚啊，好久不见了， 邀约了， 哎呦呵， 邀约来了， 对啊、那你说大家就坐一块儿的时候，对吧？得吃吧， 得喝吧， 对呀、啊，是啊， 是的， 对，所以说像刚才小白大夫啊，给大家这个提醒的一些一定要注意的方面，就是虽然说过年咱高兴，一定不能暴饮暴食，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喝点酒啊，高兴过年了，但是一定得适量，如果说万一。自己出现有类似，比如说啊，胸口 闷得慌，或者是有点这个 不舒服、 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说周围的人有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没错， 没错 啊，这个叫什么？酒肉虽好，可不要贪杯贪吃哦。 对，可不要贪杯哦。 是的， 刚才对对对，然后刚才听到这儿啊，小猴子也疯狂，他刚才说，他说讲的真好，棒。 给大家送来的这个热心提示哈。 对对对我们今天的两档连线嘉宾啊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连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进入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奇葩青年，奇葩青年，其实奇葩青年 要说什么呢？ 其实奇葩青年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奇葩，你比如说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就非常暖啊，就现在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正在进行，相信啊月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也正在回家的路上。 没错 啊，杭州的一位网友就发现说，一位候车的小哥哥竟然带了30多个白色的涂料桶回家 啊。 对，涂料桶相信大家都见过哈，都不陌生啊。这个涂料桶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少乘客就说了，说车上没座位可以当板凳坐，里面还可以装点吃的。然后还有乘客说，涂料桶可以当小桌子啊，路上无聊的话大家能打打扑克。 那也不至于拿30多个吧。 对呀，30多个。而且他肯定不能是就分开拿，就是没那么多手， 他可能就套到一起， 套到一起，摞在一起， 那也很高的30，因为那个桶很大的涂料桶， 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为什么呢？然后网友甲乙丙丁还说了，他说有一年元旦呢去洛阳玩，买的无座，结果呢人很多很多啊，站都站不稳，更别说有位子可以蹭了。但是有回家过年的师傅自己带着这种桶，很热心的让我去坐啊，他说真的很感谢当初的那位师傅 啊。看来这桶的作用真的很大哈，因为确实比如说路上没座什么也挺让人烦的。那这种小桶呢也是让自己方便的同时也可以给别人带来这种温暖的感觉。哇塞，一个桶的作用有这么多，大家脑洞也是很值得给大家打扣的。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是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啊，就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心酸的感觉。对，因为这小哥哥就是无论是咱家有什么用吧，对吧，就是路上忙活一年了回家，他带回家这30多个桶指定是有用的，对吧，没用的话就不会说就是车也挤人也多还带着这么多桶回家。 是的 啊，就是忙活一年了，就是哎呀还就是时刻都想着家里，就是不管是给家里钱也好，一些东西也好，或者说一些关心关爱也好，还是就是说带这么多桶回家，我们希望这位小哥哥就是路上，别因为这些桶给自己就是别让自己太累着，对吧？别太就是找太多的麻烦，回家过一个好年吧，过一个温暖的年。 没错，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哈。 对对 对， 没错， 这是现在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主题。同时呢，我相信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跟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的。 对。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奇葩青年有话说哈。 接下来这个算奇葩的。 对，这个算奇葩，这挑战很大。 太奇葩了。 对啊， 气得我都说不下去了。月月你来吧， 明天大家可以玩一玩。情侣之间竟然可以用 iPhone X 解锁。那么今年这个 iPhone X 可谓前方高能哈，因为它设置了一个人脸的解锁功能。但是呢也是因此摊上了一堆的事儿，继双胞胎闺蜜和母子之后，情侣之间也可以靠互相这个刷脸来解锁对方的 iPhone X。并且呢市民也有一个市民盛先生啊，也表示他和女友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双方在没有输入任何密码的情况之下居然可以互相解锁对方的 iPhone X， 并且在重新设置各自的面容 ID 之后依旧如此。我估计是不是平时存的照片太多了，就比如说两个人的照片太多，然后互相就兼容了呢，就互相就有了这个感应了哈，就不管怎么样都可以互相去刷。 情侣朋友们啊，如果你们现在拿的是一台 iPhone X 啊，我希望明天你们发个朋友圈跟这个啊跟这女朋友啊男朋友你们换着试试，对吧，检验一下彼此嘛，对吧，看看有没有什么秘密啊，你对我没有秘密，对吧， 对， 是不是才是啊对我真爱真心的一种。 检验的时刻到了， 检验的时刻到了啊，完了之后检验可以，咱年还得过，完了之后 你说我们两个在特殊的节日之前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秘籍，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靠谱青年。靠谱青年，接下来就进入我们靠谱青年啊，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我们来关注啊今年啊就是网民的一些调查的数据。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中国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最新的报告，中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亿，但是其中80%收入5000元以下。 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说说这样的一些数据啊。2017年的网民手机上网比例逐渐攀升，已经达到了7亿的规模。 嗯 啊，然后呢，性别比例大概还是比较均匀的，是1:1。 哦，这个看来还比较平均啊， 比较平均。对， 但是呢，各自的职业比率，我们来看一下，在网民职业结构当中，学生群体占比较多，其次呢为自由职业者，并且值得关注的是，截止到2017年的12月，中国仍然有6亿非网民。上网的技能这种损失以及文化水平的限制是阻碍他们上网的重要原因，就是两极分化还蛮严重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看出来，之后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能会感到生活越来越好，科技然后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也非常变化非常大。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贫困的地方， 没错 啊，对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还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我觉得是需要关注的。 我之前也有一次是去到大凉山，那边有一个贫困的希望小学嘛，当时是去给他们送去一些这个物资，然后帮助他们的。但是印象特别深刻，他们就别提这些电脑什么的，他们见到人都会有点怕，就是他们很少接触自己圈子，比如自己村庄之外的人，所以他们见到外面人来的时候，就是又想去跟。因为他们还很小，就还属于那种活蹦乱跳的这样年纪，然后他们见到你们就又想跟你去聊，但是又不敢，就非常胆怯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你慢慢的特别耐心的跟他们聊之后，反而他们就会特别愿意去听你去讲外面的世界。所以还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去关注他们这样的人。 对对对，没错啊。然后报告还显示，2017年呢，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群体占到了近80%。与此同时，中国网民的结构规模正在向高收入群体扩散啊！总的来说呢，我们是越来越离不开网络了， 没错， 也别越来越了，咱就根本离不开。 没错，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青年说哦。 对，你看， 是的， 还有月月下午的节目。 哎，我是晚上的节目，早上和晚上都可以见到。 对对对，你 晚上的那个是挑战新歌声，8点到9点。 哎，对对对，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去那儿找月月啊。 哎，没错。 对，然后还有一个，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们，马上过年了。啊，什么抢红包啊，大家互相问候啊，这个是离不开网络，离不开我们的手机。但最重要的，不要忘了和我们身边的亲人和我们最亲近的人，爸爸妈妈什么爷爷奶奶啊，一些朋友，用语言坐在一起，面对面，眼睛看着彼此的眼睛，心贴心的交流。 不如明天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一声我爱你。 对对对，明天啊，明天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那个 iPhone X， 就是情侣之间解锁有没有打架的。 明天早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对对，有没有打架的啊？ 哎，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接下来是我们下半个时段啊，是我们就是青年榜样的精编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接下来就是刚才说的那首歌《美丽笨女人》，我觉得必须带给大家。 好呀，继续来听 啊，《美丽笨女人》是。他不是真的笨啊，不是真的笨， 可爱的。 我明天再见，明天准时 天 啊，明天早上8点，明天见，拜拜， 拜拜。 当整个世界因为太逼真而失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试着独立，试着重现更爱自己。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 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啊，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见，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个年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 就 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惊喜，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物。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勉励我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十九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位嘉宾，他们当中有作为生命守护者的白衣天使，有在锤炼中成长的大学生村官，在他们年轻的旅程里都经历了青春的历练，并在历练中飞速的成长，寻找到人生的更高价值。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年轻人，倾听他们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第一位青年榜样，他八岁身患癌症并多处转移，与癌症抗争了整整18年，康复后他心怀感恩，成为了一名护士，他叫王威。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白衣天使沉甸甸的生命故事。 大家好，正如主持人所介绍的，我呢是一名护士。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患者的故事，这是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他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消息：王威当妈了。其实作为年轻的适龄女性，当妈妈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于一个恶性肿瘤淋巴转移、骨转移、双肺弥漫性转移的癌症晚期患者，对于一个在18年里不断地接到病危通知可能活不过3个月的病人，对于一个生命随时可能都会结束，也许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当妈妈的人来说，如今却做了母亲。我只想说，王威是幸运的。 而这份幸运正是今天你和我生活的这个病有所依若有所服的新时代所赋予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王薇。8岁，我做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手术，确诊甲状腺癌。我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医生的手中接过了诊断书，扑通就跪在了地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妈妈则在一旁不停地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女儿绝对不会得这样的病。从那天开始，我需要吃很多的药，不停地打针化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眉毛一天天地掉光了，病情急剧的恶化，迅速增大的肿瘤压迫了气管，侵犯了双肺的组织。我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嘴唇憋得发紫，那种窒息的感觉让我离死亡特别的近。又是深夜，因为疼痛我很难入睡，我感到有人轻轻地走到我的床边，用手指探我的鼻息。我知道那是妈妈，她的手一直在抖，她怕再也感觉不到我的呼吸，怕我在她不知道的某个时刻就那么悄悄地走了。那时候活下去就是我最大最美的一个梦。很快我再次接到了病危通知，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大口地卡着血，胸膛就像火烧着般难受。难道我的生命我的梦想才刚刚开始就这样结束了吗？我多想多想再看看这世界，再听听鸟儿的叫声。可是生命就剩下这点时间，我还能再做点什么呢？我就在想，这人活一回是不是得有自己的价值，有一份来到这个世界需要去完成的使命。我的使命又是什么？我决定捐献遗体。那年我21岁，父母很难接受，再三的商量，妈妈就问了我一句话，你活着的时候没享着福，走了还不给自己留个完整的身体吗？我说，爸妈，我知道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想让那些等着器官救助的人活下去。父母流着泪同意了我的决定。想不到的是，通过媒体，许多的人知道了我的事儿，一场全国性的爱心救助行动迅速在全国展开。我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医生说，如果你不手术你活不过3个月，但是如果你上了手术台，你就很有可能下不来。手术还做吗？妈妈紧紧地握着医生的手说，手术你们尽管做，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手术进行了6个半小时，医生从我的脖子上整整取出了10个肿瘤，最大的比我这拳头还要大。手术成功了，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傻笑着，就连泪水都觉得是甜的。感恩，感恩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有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人，他们都在努力着帮我活下去。感恩在我身后有党和全国人民的爱凝聚在一起，和我一起抗击病魔，战胜癌。 癌症。我就在想，如果我不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我多么的乐观，可能今天我都已经没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站在这里了。重获新生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只属于我自己，它更属于今天这个新时代。出院后，我和父母一同签下了遗体眼球捐献志愿书。爸妈说，那么多人帮助过我们，该是回报的时候了。一边进行后续的治疗，一边学习。25岁，我成为了一名护士。带着心中的感恩，我细心地为病人输液、换药、量血压、剪指甲，耐心地为大小便失禁的患者一次次地去更换床单。曾有位阿姨问我，姑娘，你跟阿姨说句实话，你这年纪轻轻的干这些，真的不嫌脏不怕累吗？我笑着告诉阿姨，我曾经就是那个卧病在床的人，有谁会嫌弃自己？我就是希望我护理的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开心的和我挥挥手，健健康康的回家，回到家中，回到家人身边，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实现他们的价值，完成他们的那份使命。因为我还是一名志愿者，所以在工作之余，我会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根据自己的这份经历还有专业，服务好大家。其中找到我的癌症患者和家属很多，所以我干脆就组建了一个名为爱的微笑的患者群。在这里，大家彼此坦诚，互相鼓励，抗癌的路上我们有伴儿了。29岁，我荣幸地获得了第29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有幸成为朝阳区和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的一员。明白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身为青年，你我都有各自的使命。我想说，青年朋友们，可能在未来的路上，你我还会遇到这样或是那样的困难，但是如果你能够坚定理想信念，你就可以拥有战胜这份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如果你能够志存高远，你就可以放飞属于你的那份青春梦想。如果你能够脚踏实地，你就可以走得更远，成为有信仰、有道德、有作为的新时代青年。 谢谢王威给我们带来这样百转千回的人生故事哈，虽然非常的年轻，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王威经历了很多人可能年过中年都没有经历过的很多沧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也非常令人吃惊的，就是这些苦难没有在王威的脸上留下任何这个沧桑的痕迹和苦难的痕迹。他现在的这种笑容真的是感觉从内心底涌现上来的。我相信这就是感恩的力量，是人心里爱的力量。 是的， 谢谢王威。对于护士这个岗位的理解，因为我身边也认识很多的医务工作者，我觉得首先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会有职业病，比如说三餐不定就会胃不好，经常会上夜班，然后会这个有的时候会失眠。对于这个护士这个工作是如何理解的呢？ 其实我第一印象对于护士是我特别小的时候走进医院，我就觉得哎，护士姐姐穿的衣服挺漂亮那个时候觉得护士是一个特别的高大的形象，在我心里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就像天使一样的美丽后来真的通过各样的治疗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拿着针过来找我，有的时候会拿着药过来找我有的时候会为我测血压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距离，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不太希望见到护士，因为每次护士来我都会疼或者是会输液。但是渐渐的长大了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直到后来我自己也做了护士，我发现其实 护士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职业。 嗯， 虽然他带着的是，是针头，是那个测量血压的血压计，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患者通过我们的治疗，患者能够更健康。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就会问我，哎，扎针的时候你会怕吗？其实真的不怕，因为我发现一点，就是如果你越怕，患者会越疼。 嗯，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加引号的狠下心来。 是有自信哈， 对对对，有自信，然后能够让患者能够帮他尽快的解除这个病痛。 嗯 嗯， 一个很有温度的职业，我相信是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王威的故事挺曲折的啊，听得让人觉得非常的，有的时候会心里一紧，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心疼你。 嗯， 经历了长达18年的与癌症抗争的这样的生活，应该说你整个的青春期是和医院就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相信你可能一年365天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 对， 身边都是有护士。 嗯，对的。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护士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可能大家表面上看到的不仅是三餐不定，有的时候要熬夜， 对， 还有他们可能和病人的这种接触，帮助病人去处理的一些，比如说身体的卫生的情况， 是的， 还有一些这个病灶的一些情况，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辛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当时在手术成功了之后，准备走上职业岗位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家里人有没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你又是为什么坚持了呢？ 其实，说实话，真的需要一份勇气选择这份职业。除了这份职业本身的这种辛苦之外，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内心的一种挑战。 嗯， 因为常年的接触医院，常年的在医院治疗，然后就这种，再一个就是这份生病的经历，说实话，人的第一反应是很想逃避的，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过另外一种生活， 是不要去想生老病死， 对，就不想再看见那么多的失去，那么多的离开，然后不想看那么多的病痛，因为觉得真的心挺疼的，就不管是看别人的事情，看在自己的眼里也会很心疼，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也挺纠结的，也跟家人一再的商量要不要选择做护士。 嗯， 是最后我想到，因为我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的疾病，现在活过来了，我觉得我是挺幸运的，因为有很多人在帮我，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站出来，或者是我不自己来做这份帮助人的工作，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过我自己这一关，所以 是因为内心的这种感恩促使你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的，真的是，因为我想通过我做护理，一呢是让大家更多的患者看到一份康复的希望，还有呢就是也是对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一种回报，希望他们看到，哎，他们帮助这个小姑娘，曾经的小姑娘已经恢复了健康，然后现在也像他们一样能够去帮助别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吧，让这份爱不要断了，在我这里继续的传递下去。 感谢王威带来的精彩分享。从王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人坚毅的品质，同时也看到了青年人奉献社会的无私大爱。第二位青年榜样叫王飞，他从小深受父母的影响，选择从事护理工作，到如今已经11个年头了。从2015年5月起，王飞着手从事北京仁和医院南院区的宣传工作。他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将白衣天使的工作和职业精神传播出去。让我们一起聆听王飞是如何把对医务工作的理解通过全新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内容都不一样。我认为我们家的家风内容是爱岗敬业，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做的。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被外面的声音给吵醒了。凤兰，凤兰，你快去看看，我们家老太太快不行了，她就想再见你一面。别急，大哥，你先回去，我这就过去啊。当天晚上，老人去世了，而老人家在去世前口中一直念的竟然是我妈妈的名字，凤兰。长大后 我慢慢地开始理解了妈妈。妈妈作为医生，心里永远装着病人。正是由于受到妈妈的影响，我在报考执业的时候选择了护士学校。在我毕业的当天，妈妈对我说，小飞，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护士了。护士的职责是什么？就是要一心为了患者，为他们带去健康。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一直记着妈妈说的话。当她背着红十字药箱走街串巷时，我也正奔走于病房之间。当她为乡亲们普及疾病预防知识时，我也在为患者做着健康宣教。妈妈可以叫得出我们全村人的名字，而整个病房的患者姓名我也烂熟于心。我尤其记得那个文竹女孩，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满身都是血，凌乱的头发披散在脸上，全身多处骨折，要立即行手术。我们为她做着手术前的各项准备，同时从她同伴的口中得知，这个女孩受伤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感情跳楼自杀。我是她的责任护士，身为同龄人，我为女孩的遭遇感到惋惜，但是我更想要帮助她。手术后，女孩的腰部和右腿都裹着厚厚的敷料，我为她输液，小心翼翼地为她翻身，生怕会牵动伤口。可是无论我做什么，女孩始终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慢慢的，她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可是仍然没有开口讲话。我看着她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我在想，除了病体需要护理之外，她的心同样需要护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文竹的介绍，看到图片上那棵俊秀挺拔的小草，我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小盆文竹放到了女孩的床头桌上，我对她说，你看这棵小草啊叫文竹，文竹呢本是生长在山间小溪里，没有树那么伟岸，也没有花那么俏丽，但是他从来都不自暴自弃，他努力的延伸，顽强的进取，你看小草也能长成翠竹的姿态。他仍然没有说话，可是我分明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光亮。这盆小小的文竹陪着女孩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就在她受伤后的第48个清晨，女孩要出院了。临走前，她坐在轮椅上，仍然没有说话，却对着我微微的笑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突然转过轮椅，对我说了句：“姐姐，谢谢你。”我一瞬间湿了眼眶。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这让我想到了在我小的时候那位在临终前一直喊着我妈妈名字的老人，想到我妈妈身上那爱岗敬业的精神。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力量，才能让我同样在那一天得到了患者的认可。其实在我的家里，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医生，我和妹妹都是护士。我们姐妹俩认为，父母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通过言传身教，让我们知道作为医务工作者，从踏入岗位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承担起了使命和责任。它寄托着患者和家属对我们的期望，也承载着我们的努力和梦想。我们要永远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将是我们全家人一生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 谢王菲带来一个关于家风和护士这个岗位的故事。那我也听到了王菲家呢，除了爸爸妈妈是医生，她和妹妹都是护士，一家子都是医务工作者哈。那作为这个护士群体的代言人，王菲你怎么看待护士这个职业？ 我对护士的理解就是从我妈妈跟我说的那句话，毕业当天妈妈对我说，护士就要一心的为了患者，为他们带去健康。在后来的护理工作当中呢，我感觉到就是每天清晨向他们说一声早上好，然后做护理操作的时候给他们输液的时候亲切的称呼一声大爷大妈爷爷奶奶，他们就会感到特别的开心，然后也感受到这种温暖。 非常有感触的这样的对职业的这种理解。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医患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肯定很多都是信息不对称，还有就是两个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因为我身边可能有的这个普通的民众会反映，比如说在医院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问题不通畅，那医生和护士呢也会觉得其实他们已经付出了非常非常多，还没有得到患者的理解。你觉得身为一名这个医院的宣传人员，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或者说你最关注的最想去解决它去融通它的？ 其实现在医疗改革随着这个卫生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宣传现在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自己然后来宣传这些树立医院的良好形象，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宣传工作需要表现的这个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做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哈。 对。 因为可能我们做了医院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够让别人去理解， 对 啊，去支持，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说，也是很有抚慰作用的。 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展现医务人员的风采。 是的。 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 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19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勉励我们：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19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从王菲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家庭对社会大家庭的奉献和担当，小家和大家紧紧围绕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第三位年轻的榜样，他的经历也很特别。在西部行公益活动中，他支教已有3年，同时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首都高校和社会上10多个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帮扶贫困地区。他就是牛选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这3年的心路历程。 2年前，我的辅导员问我，选龙啊，你有没有想过暑假去山区支教？我当时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因为支教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山东菏泽，想起了我小学的生活。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每次下雨学校都会放假，因为教室的墙上有一道大大的裂缝，屋顶也可以看到天，那属于危房中的危房了。每天早上去上课都会自带一根蜡烛，因为教室没有电，只能依靠微弱的烛光晨读。我想去支教，是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山区的孩子们，让他们像我一样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2015年的夏天，我们一行19人走进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梁上乡小学，一个海拔近1000米的地方，当地人把它称之为梁上高原。也是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我小时候的家乡还贫困的地方。一家5口人只能挤在一张用木板铺成的床上休息，一家人吃住还有养的牲口都在一间屋子里。看 看到这样的场景给我很大的触动，同时我也在想，我能带给他们一些什么呢？习总书记说，扶贫先扶志，不要让贫困山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想我能带给他们的就是改变这种现状的勇气和信心，让孩子们相信学习可以增长智慧，而智慧可以改变命运，让孩子们成为支教的受益者，成为贫穷落后的改变者，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开始了我的支教生活。支教期间，我们除了每天给孩子们上课，也进行家访活动，把支教前期筹集到的爱心物资送到贫困学生和孤儿老人的家里，也正式走进了他们的家中，让我们看到了偏远山村的真实面貌。70多岁的奶奶照顾10岁的孙子，12岁的姐姐照顾6、7岁的弟弟妹妹。班里有一个叫平平的女孩，她在课间看了一本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书的名字是《养猪知识大全》，这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于是我们决定去她家家访。走过的田埂很窄，只能容下一只脚，两边都是稻田，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水里。来到学生家里，没有看到父母的身影，后来聊天才知道，妈妈在外地打工挣钱，爸爸存在智力障碍，12岁的他就是整个家里的主心骨，平时要照顾爸爸和6岁的弟弟妹妹，操办着家里的一切事务。他还告诉我们说，小学毕业后他不打算读书了，要买几头猪在家养，增加收入，减轻家庭负担。我们来不及同情他的遭遇，恨不得通过我们的支教让他一下子成长起来，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现状，去建设他的家。第二年再去支教的时候，平平告诉我们，以后他也要考大学，要到北京来找我们。当我第三次走进贵州支教的时候，特意打听了平平的消息，平平现在已经考上县里最好的初中了。这样的变化在村子里悄悄地发生着。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坚持3年去山区支教，自己花钱还得吃苦，你不是傻吗？我想这个叫平平的女孩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有一个孩子因为我们支教而变得自立自强，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我们的支教就值了。这3年我亲眼见到，切身感受到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在学好专业技术的同时，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服务国家中成长自己，在奉献社会中精彩人生。 谢谢雪龙给我们带来他非常精彩的故事哈。我们身边有很多去基层这个支教的大学生，但是这个支教的时间通常都在比如说一个学期，比如说一年，但像雪龙这样能够坚持3年的真的非常不多。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的跨度哈，能让雪龙特别真切的就是看到他所支教的这些地方发生的这些变化，无论是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成长，还是这些村民们他们脸上的笑容和这种村镇的建设。一般来说，我觉得从农村好不容易走到大城市的这些年轻人特别愿意留在城市里啊。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会再回到农村，而且是回到一个应该说比你的这个家乡更加艰苦的地方？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决定去支教的呢？你可以靠近话筒一些。 好，一开始呢就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嘛家里情况比较差，是在这个就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嘛，然后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大学，考上大学，现在觉得自己有这个力量去帮助别人了， 很想去传递这一份爱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以前有学长学姐去支过教， 嗯， 啊，听他们的分享，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哎，当时就想去。再加上刚好我们大一的时候啊，暑假有这门课叫做暑期社会实践， 嗯， 啊，但是现在没有了啊。就大一的时候有这门课，正好这些机缘巧合，当时我就决定啊，我要去支教。 嗯，那实际到了这个贵州，当时那个很贫困的地区哈，和你想象的支教会很不一样吗？ 确实很不一样。一开始我想着支教嘛，就是我们一帮子人啊，就到一个地方给小孩子上课就可以了， 嗯， 啊，想的很简单。结果去了实际发现跟想的确实很不一样。从前期啊联系这个支教点、支教小学啊，就这个费了很大的劲，再到后面到了那里，完全跟我们小时候学的东西啊，或者现在跟北京，因为我们前期做调研可能是相对于北京这边来说的啊，这些资料什么，哎，完全都不一样，都需要重新开始备课呀，嗯，上课呀。我们那时候几乎 为什么会完全不一样呢？ 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可能他们的起点太低了，对吗？ 对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教育资源的不同， 嗯， 啊，到那之后我们几乎每天要到凌晨的一点左右休息，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孩子就来学校了， 嗯， 我们就要起床， 嗯， 啊，然后早读啊、上课等等， 嗯， 所以那时候每天真的是，觉得其实是很累的，但是觉得心里面是 很充实， 是很开心的，很充实。 想问问，就是一开始从学校到这个特别艰苦的地方去支教，你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特别不适应的地方？然后心理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嗯，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北方人嘛， 嗯， 山东，然后到了贵州，那属于南方， 嗯， 到那边啊，一个是天气啊，我们在那边洗了衣服不会干， 比较潮湿， 比较潮湿， 嗯，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吃饭呀，这个做饭呀，因为我们在那边支教，我们主要是暑假过去， 嗯， 暑假的时候，然后这个学校都放假了， 嗯， 啊，这个吃啊住行啊全部是我们自己来负责，所以我们一起是要去买菜呀。然后再加上语言也这个也不沟也不通， 嗯， 啊，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农村嘛，讲的都是地方方言， 嗯， 啊，因为我们又不是本地人，这个听不懂，所以就有很大的这个困难， 嗯， 啊，然后这个食物上呢，在那边 贵州人爱吃辣， 对，他们爱吃辣， 嗯， 然后我们呢又这个我们这些北方人又不怎么吃辣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啊， 嗯， 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都一直克服着啊， 嗯， 觉得这个给孩子们上课，主要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感动非常的多， 嗯， 啊，然后这有些孩子啊，就是每天要走2个小时的山路来跟我们上课， 会觉得孩子们对于这个课堂、对于知识是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个困难都不是困难了，我们就觉得就怎么样能对得起孩子能走这2个小时的路来跟我们上课， 嗯， 给 我们介绍一下你一开始去的那个学校吧，这个学校大概有多少学生？ 嗯，我第一次 有几个年级？ 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学校啊，因为现在他们那边就开始就是农村小学开始合并到乡镇啊，所以农村小学特别偏远的只有1、2、3年级， 嗯， 啊，就是再往上就没了，所以当时考虑到我们如果真正的到一个村小学可能帮助的就是那么20个、30个孩子， 有局限性。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去这个乡镇小学。 嗯， 这个小学呢，是一个初中，然后改造成的小学，因为初中搬到了县里。 嗯， 这个学校一共有500个孩子。 嗯， 当时来跟我们上课的有300多个。 嗯， 就有一些这个，可能是父母在外面放假了，跟到父母打工的地方去了， 嗯， 也可能是真的是太远太远了， 嗯， 啊，需要走好几个小时才能过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赶过来， 嗯， 啊，当时有300多个孩子， 300多个孩子，你觉得在你这个第一次的这一年的支教中，这些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嗯，其实我们支教主要就是暑假，因为正常的时间可能我们也需要上课， 嗯，所以第一次只有2个月差不多， 对对对，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嗯， 啊，然后第一次这个孩子的成长呢，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我们第一次支教完， 嗯， 啊，离开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孩子就是跟我们的感情非常的深厚， 嗯， 啊，当我们第二年再去支教再去看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就已经出来了， 嗯， 可能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当时毕竟有1个多月的时间啊，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年再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光荣榜嘛，相当于， 嗯， 啊，在乡镇啊，在班级就是考得好的 这孩子我们几乎都认识，都是当时跟我们支教的小孩，可能跟我们支教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班里的中下等，但是我们支教结束过了一年再回去看的时候，哎，发现他们真的改变了。 所以说榜样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看到这些这么优秀的大哥哥大姐姐哈，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又这么有学问，肯定对于这个小朋友的幼小的心灵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激励和一个榜样的力量，所以他们才会就是更加努力的去上进哈，去改变自己。特别好奇就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你连续三年都在回到这个很贫困的这个地区去做支教。 其实刚开始去支教的时候初衷就很简单嘛，然后分享过来也没有想着说要坚持三年去， 对 啊，但是第一年去了看到的这个山村的那种就是面貌嘛，觉得可能暑假的时候我来这儿我能发挥的这个作用更大，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价值也得到了这个体现。再一个就是第一年支教后这个结识了很多这种这个公益人士啊，帮我们组织这个论坛之后，认识了很多人，发现大家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在志愿于帮助那些山区的孩子们，那我觉得这后面我有时间啊，我就会再去。 感谢牛雪龙带来的分享。今天的第四位年轻榜样叫初翘怡，他曾担任黄村镇党支部组织委员，是2016年度北京大兴区优秀共青团员，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研究生毕业后在基层工作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初翘怡，是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名大学生村官。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工作中的一些小故事。2016年，我研究生毕业了，怀着一腔的热血，我报考了黄村镇的村官。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脚踏实地地到农村做点实事儿，让青春之花开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很幸运我被录取了。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熟悉镇情，更快地开展工作，镇里组织新村官到党建办进行轮训。一开始啊，我觉得村官工作没什么难的，可没想到第一次下村进行党建工作检查就遇到了困难。欣慰的是，村里的党建工作都做得很好，大部分村都会按照检查清单上的内容准备得整整齐齐，可有的村见我一新村官来查很不以为然，我们村党建工作做得好着呢，甭查了，你要的呀我们都有。我是好说歹说，他们才不耐烦地把档案给拿了出来。我捋着清单一边检查一边记录，看我查得特别严，每一项我都要查，每一页我都要看。有人就瞪了我一眼，你新来的村官吧，有你这么较真的吗？还真把自己当官了。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特别委屈，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回想一天的工作，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是独生子女，是被父母从小宠到大的，一天下来跑了6个村，累点根本不算什么。最让人伤心的是，我想把工作做细致点，不但不被人理解，竟然还被人挤兑。从来没想过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这时候我才明白，任何工作都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我不能退缩，我要迎难而上。下定了决心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可我又发现任何工作光有干劲儿也不行，每一件小事儿都有学问。就拿打电话这事来说吧，我也觉得特别简单，可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面对着大量的陌生电话号码，我顾虑重重，还不好意思打。在采集老干部家庭成员信息的时候，我是硬着头皮拨通了电话，竟然还被当成是电话诈骗的。电话那头要么向我核实你们书记叫什么名呀，要么就非得让我叫我们主任来接电话。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个思维清晰的老干部，在我问到他配偶姓名的时候，他竟然说他忘了。问到他的家庭住址，他说：“哎，我不知道，我再想想。”在为大家防诈骗意识的增强而感到欣慰的同时，我真是备受打击，为自己连打电话这样的小事儿都干不好而沮丧。主任对我说：“小初啊，到农村得接地气儿，跟大爷大妈说话不要太书生气了。你看看咱村里哪个大爷大妈叫另一半配偶的？”你说的时候啊，得说您老伴儿，您爱人。对呀，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的那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都白学了吗？我留心了一下其他同事打电话，调整了自己打电话的口气和称呼方式，果然就顺利了很多，叫的要亲切，嘴儿要甜，还得亮身份，这是我打电话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小事儿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让我明白农村工作不但要学好理论，更要与实际相结合。真正的农村工作经验一定得扑下身子到实际工作中去体会，用脚步丈量民情。我利用所学的知识，将互联网加思维和新媒体手段融入到村务工作，建立了村级的微信平台，及时的推送学习内容，将传统课堂集中学变为手机机动学，将照本宣科学变为微信随身学，既满足了党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也扩大了学习教育的覆盖面。与此同时，村官的工作让我明白，我们青年人要积极地投身基层，做农村人才队伍的后备力量，为农村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基层的大课堂里，我收获了很多学校里不曾学到的知识，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基层的实践中始终做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谢谢俏姨给我们带来她 get 到的这些新技能哈，在农村的基层工作当中，研究生毕业然后选择到农村基层去工作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有没有让你的家人啊或者身边的朋友不太理解，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确实是当时刚毕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大家因为我是学平面设计的专业的嘛，他们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广告公司呀，比如说360啊什么，都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一些公司，但是其实我们就我一个人就来了当村官嘛。 嗯， 然后其实我当时一直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和理想，大学毕业就毅然决然的就报考了村官，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以前就看过报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给那个西部地区支教群体毕业生的一个回信，就是鼓励我们青年人要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开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嘛，所以这句话就一直激励着我，然后毕业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学校啊或者社会教育了我这么多年，就应该到我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馈社会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嗯， 其实我也是希望自己的青春，也是奋斗的青春，无悔的青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青春更有意义嘛，所以我就选择了到基层去。 嗯，应该说俏姨在这个基层的工作哈，跟她一开始做的这个选择一样，也是遭遇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俏姨的宣讲中听到了，一开始在走上这个岗位面对不理解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委屈？ 特别委屈。那个时候觉得，我就是想来脚踏实地的干点事儿，很多就是我不追求那种特别高特别好的那种工作环境啊，我就是想 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干点事儿，但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就是说出入工作的时候的那种不适应，再包括我们把理论自己在学校里学的理论转换成这种实践，都会有一个适应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去克服。 嗯，很不容易哈。但是真正的到了基层，接触的人群就不是大学生了，对吧？可能就是会有年龄稍长一些的这种趋势，对吧？因为现在可能这个留守的这个老年人会比较多一些，在农村里。你这个心理上面临的这个落差大吗？ 其实刚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蛮大的，但是就是经过短时间的一个调整之后，就能改变过来，投入到工作当中。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物质生活呀或者精神生活其实都是日益增长的，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多。所以这种时候我们更要保持自己的初心，然后更要想一想我们如何的去回馈社会，报答社会，包括报答感恩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报效祖国，然后就是不问前程如何，但求落幕无悔。 要时常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哈。今天我们有幸认识了四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榜样，不论是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还是毕业以后选择支教的农村基层工作者，他们都怀揣着中国梦，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希望所有的年轻人们都可以向青年榜样看齐，砥砺前行，不忘初心，以梦为马，不忘韶华。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江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上就是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